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56尾号0664和136尾号531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定制的宝珠笔一支。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北京苏宁冬季空调节免费安装指的是哪几项，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您只要说出任意两个答案就可以。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是苏格拉宁充电宝，也预祝大家能够获奖。请大家先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再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苏宁易购集团华北区北京地区管理中心电器公司的空调经营部副总经理胡宁。您好胡总，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苏宁正在举办的是冬季空调节，首先问您一下吧，我们这次冬季空调节它的这个时间是从哪天到哪天？ 我们冬季空调节的这次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到我们的12月16日。 哦，一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 对， 12月1号到12月16号、都是我们的冬季空调节。冬季买空调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是反季节的消费是吧？ 可以这么讲。 哎，为什么今年苏宁要这样大规模搞一个反季节的空调的销售呢？ 首先我想从几点来诠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消费者应该在冬季来购买空调。首先作为空调作为一个季节性产品，在冬季的话价格是相对一个比较优惠的，其实价格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供求关系。当然夏天假如说我们整体天气比较热，我们的供求环境必然就会紧张，但在冬季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供求关系就没有那么紧张，相对于工厂的优惠力度也会更大。 其实哈，对于一些精明的家庭主妇来讲哈，都知道哈，反季节的这个消费其实会节约很多的成本哈。比如说我自己，很愿意在反季节的时候去购买一些服装，比方说春秋，还有这个夏秋，秋冬交际的时候哈，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买羽绒服啊、大衣啊哈，因为要穿了嘛。但是这个时候，我恰恰可能会买冬天穿的裙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性价比是最高的。 或者一些夏装现在性价比也很高。 对啊，是啊，因为可能到明年的时候又出了新品的夏装，那么今年的这个夏装它一定尽快的去销售出去，它一定会降价啊，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穿着的品质啊，是吧？ 对，我们可能会用更优惠的价格买到品质更好的产品嘛。 对，我觉得这性价比是最高的，所以 推而广之到空调，在冬天我们来购买空调哈，那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吧？ 嗯，可以这么说。 嗯，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产品的货源也是比较充足的。 嗯， 虽然我们在夏季，我们苏宁也会利用自身的一些历史的销售数据、天气数据以及我们的货源的一些大数据来准确的预测出我们整体的空调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保证每一款的型号，也就是消费者想购买这些产品的型号，它在随时都会有充沛的库存。 有一些特别抢手的热门的型号， 对，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充足的货源了，你想买但是没有。 对，这个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讲，哎呀，我看好这空调，我在上网啊找了很多的攻略，网上都说这个空调的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刚好赶着苏宁做活动，夏天的时候也天气也热了，需要购买空调了。但是呢很不幸的告诉你，这款空调现在我们是没有库存的，我们也是不希望消费者碰到这样的事情。 是，这是一方面。哎，我们在冬天买可以保证货源是充足的，您可以随意挑选。 对呀，空调冬天的货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可选择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嗯，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其实我们空调作为一个家电产品，它是目前我们苏宁绝大部分的消费产品当中唯一一个你到家需要完全的安装才能使用的产品。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电视啊、洗衣机啊、热水器啊，它最起码你把它放到那里不用安装，它只是说可能使用不是太方便，但是它是一个完成品，你是插电就能用的。 对， 但是空调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它是一个不完成品，可以说是在冬季呢，我们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安装维修能力也是比较充足的。 嗯， 举个例子，假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安装人员非常紧缺的时候，您需要可能等上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来享受这空调，但是假如说这一天和半天的温度非常高的话，我想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煎熬。 嗯，有的时候在安装电器的时候，这师傅在家里就会不停地接电话，下一个客户问您到哪儿了啊，您什么时候来呀，就不停地在催。 对啊，这是我们安装师傅经常会遇到的这样情况。假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广大消费者来讲，真的是这个空调能早一分钟安装就是早一分钟的清凉啊。 是，但是往往呢在夏天，因为确实购买空调的人太多，大家在安装上难免就要排队了。 对， 并不见得你买完了之后马上就能够使用得上。 对，因为我们安装师傅毕竟做一个季节性工种，而且我们空调的安装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耗时的一个，也同时也是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危险系数的这么一项工种。 嗯， 所以说我们的安装平均一户的话，据我们苏宁统计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安装量，也就是一组安装工人他一天最多最多也就安装6到7台空调。 这已经是加班加点了。 那这已经是早上6、7点钟出门，晚上11、12点到家的这么一个工作强度的状态。 对，因为你还有路途的时间要计算。嗯， 对对对，所以说冬季来讲，首先他们的安装压力没有那么大，第二呢，整体的安装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嗯，他们也会更从容一些哈。 嗯，对对对。 还有哪些原因促使你们要搞这样的 还有 销售？ 还有一些原因呢。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空调是一个舒适型的产品，它是改变人类这种室内的居住环境舒适度的这么一个产品，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空调都是有这种无风感， 嗯， 或者是 静音 或者说是节能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我们在北京地区也好，它的夏季的温度即使天气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也是还有那么一段时间需要我们空调来调试我们室内温度，来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的。 对，空调不仅只是夏天使用，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有时候空调还是能用上的。 对，尤其在我们北京要求是11月15号供暖，但是在供暖之前甚至供暖之后，举个例子，像我是比较怕冷的人，所以说每次洗澡之前我都会先把我家的空调先开一会儿，然后去洗澡，然后回来之后适应一下环境温度之后，然后慢慢的把它关掉。这也是我们冬季其实也是有空调的需求的。 嗯， 包括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就是那种远郊地区，包括那种可能一些独栋的这种别墅，它也是需求这种空调来进行冬季制暖的。 对，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是孩子的，有的时候也会用空调来补充一下啊。 对对对，也是存在这种现象的。 所以说刚才呢，胡总给大家介绍了为什么苏宁要在冬季搞这种反季节的这个空调的销售哈，就综上所述这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可以抢先机，因为价格更优惠一些， 价格优惠 啊，性价比更高，另外呢货源充足，您可以随便的去挑选，第三呢就是哎，服务更从容了啊，而且呢时效更快一些啊，你刚订了空调可能马上就可以给你安装了，是吧？我们有充足的这样的安装工人哈。第四一点呢，就是哎，您还可以抢舒适，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冬天您的温度不达标的时候，用于补充的时候，这都是可以的，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抢空调哈，对于消费者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前两点， 价 格优惠， 产品是吧？ 对。另外呢，产品啊，服务，这个都是大家能够放心的，是吧？ 其实我认为消费者更应该关注一下服务，因为我们空调行业有句话叫三分质量七分安装嘛， 嗯， 其实安装在整个过程中也是占了非常重要的比重， 嗯， 其实据整个空调行业统计的话，安装问题导致的空调产生了相应的制冷制暖不达标，效能差，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 对，有的并不是说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安装的问题导致了这个你的这个制冷或者制暖打了折扣，是吧？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安装的过程中它需要很严格的这样一个管线的焊接呀，包括管线的封装，因为在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是通过有管线连接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安装期间，安装的这样一个好坏其实决定了空调的整个制冷制热效果的好坏。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正好想咨询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能补贴已经结束了是吧？ 是的。 那么就目前来讲，我们还有哪些的补贴能够给到这个消费者呢？ 嗯，北京市这个节能补贴呢已经于昨天告一段落了，我们苏宁呢也联合工厂，联合品牌工厂呢，然后进行了一些节能产品的让利， 嗯， 让消费者部分型号肯定是体验到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 嗯，所以说大家还可以就这个机会能够抓住这让利的尾巴哈。 嗯， 那说到我们苏宁这次搞的这个冬季空调节，既然是一个节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哈，肯定我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这个活动在里边，是吧？ 对， 您能不能就这机会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其实这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因为在双十一刚刚结束嘛， 嗯， 我们这次也是奉上了一些非常有诚意的活动，因为双十一通过我们整体销售的数据来看，今年双十一的整体销售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拿出了一定活动力度来给消费者来进行让利。 那我们这个冬季空调节这个优惠策略都有哪些？ 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定金膨胀50倍翻，其实定金这个东西作为消费者来讲，大家都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双十一期间有很多的产品啊，商家啊也会利用定金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促销。 嗯， 我们这次呢也是加大力度，是50倍翻。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商家其实做的是10倍，我据我所知哈， 嗯， 或者是1倍，我们做的是50倍。 比如说，我在这个认购期间，我先交了10块钱的定金， 对， 然后我在下单买的时候，我就乘以50，我就相当于500块钱的优惠券了，是吧？ 对对对，在活动期间， 500块钱。 啊，是的，是的，在活动期间套购的话，我们是可以享受这个500块钱优惠的。 哦， 嗯。 这个太好了，定金翻倍，除了可以预交10元的定金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金额吗？比如说我交20块钱行不行？这是不可以的是吧？ 这样的话， 这都是10元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 就亏大了， 就亏的就有点多了。 所以我们的定金只能是交10元是吧？ 对对对。 啊，那已经不错了，我觉得交10元，然后给我相当于500元的这个力度也是不错了哈。好，这是一个我们的活动，就是定金会翻50倍。 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联合一些品牌推出一些畅销的新品，有一款就是惠而浦 AI 的健康空调。其实 AI 这个概念呢，目前是比较火的，就是人工智能嘛。 嗯， 其实我们也是把 AI 这个概念融入到我们空调功能中。它这款空调呢，就是相当于是一款语音控制的一款智能空调。 嗯， 在家的时候，您可以直接就是通过喊话的方式就可以，就是说您好空调，这样的话空调就会有一个反应。当你需要开机、关机、提升温度、降低温度，你可能说您好空调，现在太冷了，它就会自动开机，然后把它调成制热模式。 哦， 然后当你说哎呀空调现在太热了，然后它就会自动的调低您所设定的温度。 哦，你并不需要说，比如说帮我调到26度，或帮我调到20度，并不需要给他设定度数，然后他自己就会来帮你调节吗？ 是这样的，你也可以说帮我调到26度，空调也会帮你调到26度。当然，就是在之后的话，你说太冷了或太热了，他也会帮您调高或调低这样的一个温度。 哦。他很聪明哈， 这样他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冬天你就感觉这个暖气有点不得劲儿，有点太冷了，他在躲在被窝里，但是呢，遥控器呢又在桌子边上，这个您这个下床的过程中呢，可能就哎呀更冷了。这个时候 就懒得动了。 对对，这个时候你就说喊一声，你好空调，现在太冷了。然后空调会自动打开，然后开启制热模式。 我觉得太适合年轻人了，有很多年轻人是懒得起床的。 这个其实也是，您起床的过程中可能会身体感觉会更冷啊，本身就很冷嘛。 这个挺有意思。它除了能够给你自己调节温度，然后自行开关机是吧？ 对， 比如说啊，打开空调，它就会打开。 而且它还是一款健康空调。 嗯， 健康空调，因为我们知道空调是需要清洗的。 嗯， 包括现在目前我也是建议消费者，假如说您动手能力强的话，一定要在每年的冬夏两季，也就是夏天在您选择空调制冷结束之后，以及冬天在您需要制热之前，一定要把它进行定期的清洗。 嗯。 假如说您动手能力不强的话，您可以选择我们苏宁邦克来进行上门清洗。这款空调呢，其实是一款健康空调。健康空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可以自动清洗。 嗯，就不用你来清洗了哈。 对对，但是过滤网一些组件的话，定期还是需要您来 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但它清洗是自己可以清洗了。 对对对，它是利用水冻成冰，然后这样一个膨胀玻璃的这么一个形态来进行清洗的。 哦，是这样的。那它还有什么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有一个香薰功能的。 嗯， 香薰呢，目前来讲就是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但是一种不管是有助于睡眠也好啊，还是 生活情调， 生活情调也好，它是有这么一个可以安装的这么一块香薰模块的。 这个是新款，我们在冬季空调节的时候， 我们会上市首发。 上市首发呀？ 对对。 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这次空调节还有哪些新品？ 包括我们奥斯品牌的国米定制机，这款也是一款 IP 定制机，相当于，因为目前中国在这个足球非常火的情况下，我们也联合这个国际米兰这样一个国际非常知名的足球队，然后来定制了一款就是我们球迷一些专属的空调。 球迷专属的空调是空调上面会有一些特殊的标志吗？ 对对对，空调上面会有一些标志啊，包括一些那个专属的 IP 的这样一个产品。 哦，这个对于球迷来讲，因为我知道很多球迷的家里哈，就会放很多的，比如说海报啊、足球啊、球衣啊等等哈，这些彰显他球迷身份的一些东西哈。但连空调都是定制的话，球迷定制的话，那更说明他是超级粉丝了哈。 对， 好，这是一点，还有吗？ 包括我们也联合美的发布一款那个美的 M 舒宁这么一款空调。它呢，首先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全直流变频一级能效，而且 APF 值特别高。这个 APF 值是指什么？是我们的能效比值。 就它更节能是吗？ 对，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因为具体的 APF 值到底是怎么换算的，它具体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我估计我再讲10分钟也讲不完。 太专业了。 对， 那我们就不用再听。 简单的来讲就是，你就看它的数值，越高越好，这是一定的。 就是它的你刚才说的这个 APF 值的数值越高越好。 对。 那这个最高的值是多少？ 目前市场上来讲，最高的也就是我们美的这款4.75左右。 最高值是4.75，最低值呢？目前的？ 对于一级空调来讲，制冷量小于4500瓦，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小凉皮以下的空调，一级的我们一级能效的要求是4.5以上。对应了我们二级空调要求的是4.0以上，对应了我们三级空调也是要求3.5以上，也就是说我们这款空调达到了4.75，也是业内比较高的一个能效等级了， 已经超过一级，超一级哈， 相当于超一级的标准了。 明白了，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一个区间概念哈。那三级的才只是到3.5，而这一级已经到了是4.75，超一级了，已经是。 对，在节能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 这是一款美的的 M 舒宁的一个新款是吧？ 对对。 嗯，好，那我们这次冬季空调节的第二大的这个优惠地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爆款新品在我们这里首发是吧？ 对对对。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惠而浦的 AI 的健康空调，奥克斯的国米定制机，以及美的的 M 舒宁，这是都要在我们这次空调节上首发的。 是的是的。 好，还有什么在这次空调节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推出了这个零元安装的活动。 嗯， 其实空调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半成品嘛，它是肯定需要安装的。刚才我也讲了安装的重要性嘛。其实呢，安装呢，我们目前苏宁来讲强调的是免费安装，但是安装的相应的材料费 是要自己付的， 需要是收取的。 对 对对，但是这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迎合这个冬季空调节这么一个活动嘛， 嗯， 我们也推出了零元安装这么一个服务。 哦，零元安装， 对， 连材料费都免了吗？ 免费安装嘛，肯定是免一定的材料费的嘛。 哦， 这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就刚才想一下主持人的提的问题。